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雅思的听力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a lecture about hotels and tourist industry. 哎，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啊，也是快到春节了。很多朋友呢就在想这个春节期间的一个旅游计划啊。 没错。 就要找 hotel。 但是你想过吗？就是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住饭店，你会选什么样的饭店？为什么？ 哎，那肯定是得找一个离自己参观的景点近一些的，交通方便一点的饭店啊。 对、 这个、 而且还要干净整洁，是吧？ 是。 好，但是你知道吗，我原来碰见一个同事，他其实他不是去旅行，但是他每个月呢他都要找那么一两天就在本城找个旅馆住下。 啊，这是为什么？ 是为什么呀，是吧？后来我就是很好奇啊，我说难道说你这个钱闲钱多的没地儿花了吗？他说哎，那不一样，我换一个环境的话我这个心情不一样。 哦，所以今天住在北五环、过两天再住到南五环。 哎，找一饭店一住。 再过两天住到通州。 直接就是北京一日游，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探讨一下啊，在今天的听力部分呢，他就会谈到大家这个选旅馆的时候一些心理。那咱们看一下呢，这个豪华的饭店英文怎么表示呢？ 啊，饭店还是 hotel。 哎， 豪华的就是奢侈的，就是 luxury。哎，没错。 啊 ，luxury。那不光是饭店可以 luxury 了，其他的什么衣服啊 ，luxury clothing，luxury。 Market、 是 吧、Shopping mall 都可以， 都可以。对， 那么还有一个单词我估计好多人就不知道了，也是豪华的形容词，叫 opulent。 opulent、 O-P-U-L-E-N-T、这个形容词呢一会儿大家会听到。那么还有一个词呢是郁闷的、形容词叫 dispiriting、spirit 是精神，就是情绪比较高涨的。那 D-I S-P-I-R-I-T-I-N-G dispiriting 就是郁闷的啊，不高兴的，情绪低落的。那么再来有一个形容词 invite 加 ing 构成一个形容词叫 inviting。 invite 作为动词来讲是邀请，那就是有吸引力的形容词 inviting。 比如说你看见一盘菜啊，五颜六色的，你可以说呢 this is inviting 啊，就是很想让人想去开始吃这么一个冲动。那么再来呢 luxury 其实它是一个名词，而它有一个形容词形式叫 luxurious， 怎么拼呢，是 l-u-x-u-r-i-o-u-s luxurious。再往下呢，这个单词呢叫 underestimate，estimate 啊，它的含义就是估计。那 underestimate 就是估计不足，低估了。那反义来讲呢，高估了，英文怎么说呢？对，叫 overestimate。啊，比如说我低估了他的能力 ，I underestimate his abilities。啊，那我要高估了他的能力呢，你可以说 I overestimate his abilities。好，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呢，咱们再看几个描述这个饭店豪华的词。第一个 stately 是庄严的、豪华的 ，state 就是国家和州那个单词，加一个 ly。那么再来漂亮的、豪华的叫 plush， PLUSH。好，为什么着重的给大家讲这些词呢？就是当同学在考口语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说什么什么东西特漂亮啊，除了 beautiful， 他也用不出别的了。但是其实英文是有很多的词能够表达这个漂亮这个含义，比如说 stately、plush、opulent、luxurious 都可以。好。那如果说在有一点文艺色彩的英文怎么说呢，是田园诗一般的，这是个形容词，叫 idyllic， 是 idyllic， 说这个地方呢是 idyllic blue ocean， 田园诗般的蓝色海洋啊，你一听感觉词汇量那是相当的高大上是吧。好了，那么再来呢，这个饭店呢除了用这个 hotel 以外呢，你还可以用一个名词叫 mansion， mansion m-a-n-s-i-o-n、 mansion 庄园啊，你能想到那种欧洲的古堡，话说红楼梦也叫 red mansion Dream of Red Mansions， 这个楼其实就 是 一个庄园。 哎，我听说那个高楼大厦，也叫 mansion 是吗？ 对， 就是那个建筑。 mansion 主要是形容它的宏伟，就是它不见得特别的高，但是它一定是占地面积非常的大，而且呢，就是这个建筑风格一定是那种看上去就不一般的那种感觉，叫 mansion 好，这个词呢，大家一会儿也可以听到。再来一个就是 revelation 这个单词呢来源于 reveal， 是透露揭露的意思，显示出 r-e-v-e-a-l 它是动词，名词 revelation r-e-v-e-l-a-t-i-o-n。 好，在句子中呢它是这样的， this is a fascinating revelation 说这一个能够想到这一点是非常令人入迷的就这个意识到这一点相当的不简单。好，那么这个在谈到旅游行业，除了 tourist industry 还有一个词叫做 leisure industry， 休闲行业leisure l-e-i-s-u-r-e 两个读音，也可以读成 leisure 没错。好，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来听一下这个录音。 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s lecture forms part of th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odule. Last week, I looked at the economy end of the hotel business. This week, I'm going to discuss the luxury end of the market. Let's consider the following scenario. You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a strange hotel miles away from home, disoriented most probably from jet lag,when even the most expensive surroundings can seem empty and dispiriting. You have paid a great deal of money to stay in this first-class hotel with its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but according to recent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an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public relations company, all is not well.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ven the most opulent, luxurious hotels seem to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most basic needs of their customers, be they traveling for work or pleasure. The need to feel at home in surroundings which are both familiar and inviting. Do these findings, however, apply only to hotels situated in particular areas?Is it possible tha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an affect a guest's well-being? The company's research covered a whole range of different hotel types, both independent hotels and those which are part of large chains. They investigated chic so-called boutique hotels in the heart of downtown business districts, stately mansions located in the depths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and plush hotels built at the edge of tropical beaches, surrounded by palm trees and idyllic blue ocean. And th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what was outside the hotel building simply didn't matter. This is a fascinating revelation, and those of you hoping to move into careers in the travel and leisure industry would be well advised to look at the findings in more detail. But back to the main point of this lecture, the need to feel at home. What can the hotel industry do about it? And is the very idea so subjective that it's impossible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on a global basi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悟技巧叫 omission. Join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那可以说这一段呢，从难度来讲它不复杂，只是说它用的形容词比较多。好，那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一下。 好的，一开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早上好 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s lecture forms part of the hospitality and the tourism module. 哎，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座呢，其实是这种旅游行业的模块里边的一部分啊。说到这个课程的章节，英文喜欢用 module 这个词，模块。 嗯 ，module 其实有这个模块化的感觉哈、啊。 嗯， 你现在有 module 了，您知道吗？就是模块化手机，叫做 modular phone、 哦、 啊，就是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加各种各样的外置模块， 哎， 装个摄像头啊， 嗯、 哎，装一个什么支架呀， 嗯、 这些都属于手机的模块哈、啊。 哎，而这个 hospitality 和 tourism 都是旅游行业的。这个称呼，比如说你要去国外，你要读一个旅游管理行业，其实就可以是 hospitality industry 啊。那它除了有这个饭店的管理，它还有这些旅行社呀、航空啊这些业务。接下来呢，老师就回顾了一下上周的这个课程。Last week I looked at the economy end of the hotel business. 上周呢，我们看了一下就是饭店这个行业的经济的这一端。啊，什么什么 end, E-N-D, 这一端。This week, 那我们这周要干嘛呢? I'm going to discuss the luxury end of the market. 啊，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市场的豪华的这一端。Let's consider the following scenario. 啊，首先呢，我们先看以下这些场景。You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a strange hotel miles away from home.啊，这个半夜之间您一睡醒，发现自己在千里离家千里之外的一个陌生的饭店躺着呢。Disoriented, most probably from jet lag. 那因为这个时差的关系呢，很可能自己都辨不清楚东西南北了。Disoriented 就是找不着方向的被动语态啊，就是你发现自己已经找不着北了。然后呢 ,jet lag 是时差的意思啊，两个单词 ,jet, jet, 喷气式飞机 ,lag, L-A-G. 啊 ,when even the most expensive surroundings can seem empty and dispiriting, 啊，那即使是最贵重的这些个周围的设施呢，也似乎显得空空荡荡，并且呢令人沮丧。You have paid a great deal of money to stay in this first-class hotel with its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啊，说你呢花了一大笔钱，就为了在这个一流设施的饭店里面啊去留宿啊。同时呢，这个饭店呢是拥有当代最新的科技，技术含量很高。But according to recent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an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public relations company, all is not well. 啊，但是呢，根据最近的一项由什么人所做的研究发现呢？啊，这是由国际旅行和公共关系公司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 ，all is not well.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妥帖啊，都那么好。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ven the most opulent luxurious hotels seem to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most basic needs of their customers. 啊，即使是最豪华的这种饭店，也低估了他们这些客户的最基本的需求。那是什么呢？Be they traveling for work or pleasure, 啊，就不论他们这个旅行是出差呢，还是纯玩。The need to feel at home in surroundings which are both familiar and inviting. 那么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要有一种到家的感觉。那么它的周围的环境呢，应该是 熟悉的，并且呢是很有吸引力的。好，大家看这个句子，刚才这一大堆的词儿全出现了啊。我觉得这一篇听力呢，大家可以多听几遍啊，尤其是看他人家的用词。接下来呢，这个老师呢就继续谈啊，这个研究他所做的发现。Do these findings, however, apply only to hotels situated in particular areas?好，他说那么这些研究的发现是否只适用于某一个地区啊的饭店呢？那就是这个旅馆是不是有些地区是个例外呢？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an affect a guest's well-being? 啊，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外部的环境能够影响到客户的身心健康呢？ Well-being 它是个名词啊， well 横线 being，那么 a guest's well-being 是 guest pure s 一位客人的身心健康。 The company's research covered a whole range of different hotel types、啊、那这家公司所做的研究呢覆盖了非常全面的不同的饭店的种类、啊、both independent hotels and those which are part of large chains、啊、既有那些独立的饭店，也有那些大型连锁店饭店啊。你一说这个饭店连锁店，大家都能想出来好多的名字啊。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世界上这个半岛饭店，这是一大系列的， 嗯、 对吧？ 对 啊，希尔顿这又是一大系列的，各种的品牌都有。好 ，chain stores, chain restaurants， 没错。那么 chain hotels 也是一样，它都是连锁的。嗯、 对。 好，那么呢，他说那个。可以说它的抽样啊，选择出来研究的这些个饭店旅馆呢，就是种类多样。They investigated the chic so-called boutique hotels in the heart of downtown business districts 啊。同时呢，他们调查的范围里边还包括就是那种特时髦的，就是非常时尚的所谓的这个 boutique hotels 啊，就是很精致的那样的饭店。那么它呢，会位于 downtown。Heart of downtown business districts 啊，就是一般在这个城中心的商业区的非常中心的地方，有这种小巧玲珑的饭店。那么呢，还有 stately mansions 啊，就是这种非常看着庄严的这种庄园式的饭店 ，located in the depths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啊，那它是位于非常野外郊野。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去处。 And the plush hotels built at the edge of tropical beaches surrounded by palm trees、啊、同时还有这种在赤道地区、啊、这种热带的海滩周围、由棕榈树所包围的这种豪华的饭店。 And idyllic blue ocean啊，那除了有棕榈树的包围呢，还有田园诗一般的蓝色海洋啊，包裹之中有这么一个饭店。所以说，他这个研究所囊括的饭店的类型还是很多样的。This is a fascinating revelation 啊，那么这个研究所发现的这个结论还是挺有意思的。And those of you hoping to move into careers in the travel and leisure industry.Would be well advised to look at the findings in more detail. 啊，他说你们其中这种希望在这个旅行还有这个休闲行业发展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呢，强烈建议你们好好的去看一看这项研究，仔细的看这个研究的这些细节啊，它都有哪些发现。But back to the main point of this lecture. 啊，那回到本次讲座的这个主要的观点。The need to feel at home. 也就是说大家要感觉虽然在千里之外，但是呢好像到家一般。What can the hotel industry do about it? 啊，那你作为这个饭店的旅游行业，可以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需求呢？满足游客的这个需求呢？And is the very idea so subjective that it's impossible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on a global basis? 那么同时呢，这一个概念是如此的主观，以至于不可能啊，就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真的能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去达到这个要求呢？